這個節目呢就是真是馬後放炮、啊、馬後炮兩個解釋的，一個就是屌你馬後炮的，不是不是有了賽果之後你才去講嘢，咁邊個都識講啦馬後炮。咁呢個馬後炮就馬可以是馬後開炮的，咁開炮對咩人呢？屌香港其實除了特區政府呢最有錢的就是馬會的了，知唔知？但馬特區政府不受約制，但起碼有班議員喺度呱呱嘈啊嘛，係咪先？啊，有啲傳媒啊嘛，馬會是完全不受監察的，知唔知啊？係嘛？佢交幾多錢你知唔知啊？唔知。咁馬後炮呢個節目，咁當然我哋都會揀一啲場次，咁同大家即係分析一下啦，係咪？咁我有兩個拍檔喺度，咁佢哋係專家，咁我啊插科打韻嘅啫，係咪？咁我都會講下嘅。 My Radio 全新賽馬節目《馬後炮》。逢星期五晚上九点， 咦，嗰只癫狗佢都有讲，我开始啦，好啦，欢迎大家收睇咧星期三晚嘅本土最前线啦，咁咧就阿辉咧就点样啊，再遇归来， 系啊系啊， 强势回归， 唔系即系客串下， 客串下咯，即系、這個、上一日咯，或者 國眼當前都要嚇播道一下呢一個睇法咯， 即係略盡綿力啊嘛，每個人都 係啦係啦係啦， 喺自己角色做到嘅就做啦。 係啊，你真係講得非常之好啊！ 我都被人塌兩次哦，咁你出嚟講下嘢啦，係 啊，都係係啦，即係你都俾人塌咗兩次啊，咁我都係講下嘢，咁冇理由 應該唔使俾人塌嘅，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暫時 啊，係啦。咁有咩講啊？ 咁啊，講到暫時唔會俾人塌住，咁啊之後難講啲啦。而家又開始有一個新嘅制度啊，一個檢舉制度， 係 蓋世太保， 係喎， 嚟臨香港啊， 犀利啊！ 咁又比較熟啲啊，你蓋世太保， 我蓋熟啲啊。呢、這個情況就你話似蓋世太保都得嘅，但係咧我又覺得有啲似共產黨的一些手段，無論是這個東歐啦，還是這個中國的共產黨都用過的手段， 即是好像現在在維吾爾地區那樣，他們在條街上都有個信箱那樣的、就什麼舉 其實呢這件事呢就其實這件事呢已經由來已久了，共產黨這些下難戰格招、不過、如果遠一點的就可以說去東歐那邊，因為1989年這個即係東歐共產集團瓦解之後咧，係啦，咁好多一個叫東德啦，一啲解密咗嘅 file 會見到咧，原來咧你會發覺哇好黐線喎，原來呢一個東德呢一個秘密警察咧，佢提供一個叫督灰啊或者係舉報渠道咧，你會發現咧住喺你一邊嘅鄰居咧，竟然係督過你灰啊，或者係甚至係一個叫秘密警察嘅線人啊線眼咁樣喎。咁呢樣嘢就反映到即係香港係咪一個邁向緊一個共產式嘅一個嘅極權社會咧？恐怖即係白色恐怖再進一步嚟蔓咧咁樣。咁其實即係唔係話東德講到東德好似好撚遠咁樣啦，八九年都差唔多成三十年前嘅嘢。 啱啱冇三十年啦。 係啦，咁但係其實咧，而家中國咧，其實就係 現在進行式。 係啊，現在進行式嘅咁樣，其實你唔好話去到邊皮地區，即係新疆呢啲啦。咁其實北京咧都有一個係如火如荼嘅安高榮緊嘅一啲咁樣嘅所謂督灰嘅渠道，而且係與時並進。是電子化的，即是好像這個 香港人有電子化， 是啦，好像香港的 Poopoo 那么低賤的，都是用一個現代的渠道是去進行的。那麼北京呢就那個叫朝陽群眾啦，是啦，那個 App 啦，叫朝陽群眾啦，那麼你入到個 App 呢你就可以讀灰啦， 即出埋個 App 給你這樣 裝，是啦，很多的這個五花八門的，即是除了那些什麼聽黨話那些這樣的 App 之外，都還有這些叫督灰類嘅 app 咁樣樣， 督灰類 係啊，督灰類 即係唔止一隻嘅督灰 app 嘅， 係啊，好多噶， 係啊， 即係呢一個好似我啱啱咁講啦，五花八門啊咁樣噶嚇，好多花神嘢咁樣，咁佢督完之後咧，係 督邊一類嘅灰先？你係講督人哋抌垃圾啊，定係督？ 梗係唔 係 呢啲啦，梗係 即係講啲敏感嘢 嗰啲，政治性嗰啲啦，好 political 嗰啲啦，即係譬如哇，屌我見到隔離嗰個 廢青喎、粉青喎，屌你成日發言，即係講一啲反黨言論啊！咁我讀下先，跟住話或者係隔離即係唔知咩理咩理嘅嗰班僆仔成日聚埋一齊，唔知喺度做咩喎？喺度開讀書會嗰啲又可以讀下庫咁嘅嘢。咁同埋呢一個即係呢個中國人嘅劣根性係好 fit 呢樣嘢，你知唔知啊？即 係邊一方面嘅劣根性？ 即係就算得。我哋覺得即係德國咁高質嘅民族咧，都係好多，即係喺共產即係東德啦嘅時期都好多好多呢、這、一個係啦，東德人係督過灰嘅，咁更何況係一個奴性咁加重嘅即係中國人啦，係咪？咁你會見到即係嗰啲好自發嘅、好光榮嘅，覺得即係嗰啲大媽啊， 即刻獲得一個道德光環 嘅。係啊，你即係其實尤其係咧配合咧呢、這個嗰啲里長制度咧，中國嗰啲咧，屌你條！街又有街長啊、街委啊，啲一條里啊，有啲里長、里委啊咁樣樣喎，一層樓都有委員會喎，一層一層一層一層有組織喺度喎，咁啊變相就令到呢個督灰啦、啊，或者係舉報啦、啊，或者係呢一個監察成件事係更加系統化同埋無孔不入， 無孔不入。 是啊是啊，好得人驚噶。咁不過即係如果你問我就喺呢個香港得唔得咧？咁一啲藍絲廢腦咧就一定會啦，即係欣喜若狂。 而家佢哋都有即係類似老豆揾仔咁嘅 channel 噶嘛？ 唔係老豆揾仔就 即係有一個係 自己有嘅， 有一個係揾差佬嘅，但係喺對面咧其實都有一個。好似係對面搞先， 阿媽揾仔， 係阿媽揾仔，類似 阿媽揾仔，跟住有人睇唔過眼就 老豆揾仔， 係啦， 咁樣樣出嚟噶嘛。 咁個意思係咩咧？個意思就係我哋係老豆，即係屌你老母咁解，係啦，咁樣嘅。咁不過我啊覺得呢啲咁樣嘅，即係香港踩到呢啲咁樣嘅舉報熱線。有冇用呢？我覺得即係啲藍絲廢腦一定欣喜若狂啦。就不過你又啦咁樣諗喎。因為點？因為你又咁樣諗啊！因為啲藍絲廢腦咧，其實都做開報警撚噶啦。乜嘢？因為有幾單啲僆仔喺即係屋苑樓下公園啊，無啦啦有對狗咁樣圍佢，即係都係啲藍絲廢腦報警嘅咁嘅嘢。咁所以我覺得呢個藍絲廢腦就一定會欣喜若狂，係會用噶啦。咁但係始終即係香港係一個。Open society 啦，咁大家嗰個團結嗰個精神啊，即始終仲喺度，未去到一個地步就係話啊人人自危嘅感覺。 即係因為而家可能仲有一個資訊流通係咪？新聞自由咧， 係啦係啦， 呢個關係咧， 係啦冇錯啊。咁你就好多時候，如果你真係篤咗之後，跟住俾呢一個媒體篤爆咗。 嗯 即可能你差佬真係根據呢啲咁樣所謂咁唔道德嘅一啲舉報嘅方式，係去獲取到啲情報啦。咁通常都係屈鳩人啦，跟住就咁你俾媒體篤咗出嚟，反而係會更加係激起啲人嘅憤慨咯，會更加嬲咯。 即其實你咁講就我覺得大家已經預咗、那個， 即你明唔明啊？配合唔，因為佢你而家嗰個情況係配合唔到篤完。之後究竟會有啲咩嘅 consequence， 同埋呢個性質始終都未係去到一個好政治性嘅，即係你可能喺北京講一句屌你老母習近平，咁然後俾人拉撚咗咧，你可以無緣無故地行政拘留、so-called 行政拘留14日喎，咁但係呢一樣嘢就係純粹基於你屌維尼老母呢個咁嘅言論就有 即係香港就唔能夠即係做到啲咩咯？佢 係啦，你但係你香港個差佬嘅舉報，咁你會唔會就係話我屌盧偉聰老母，跟住會跟住有個藍絲廢佬聽到舉報，跟住我會俾人塌，或者係會無啦啦就坐咗14日咧？咁我相信就未去到呢一步嘅。咁 坐就唔會，但係可能會成為一個監視對象或者係資料庫啊咁樣。 係啦，係啦，咁但係即係。當然一定會有呢啲咁嘅白色恐怖或者心理層面嘅壓力，影響一定有嘅。但係係咪去到一個位置就係可以阻止啲人係繼續出嚟啊，或者係繼續勇武抗爭呢？咁我覺得唔會嘅。 其實我覺得而家大家已經有少少一早已經習慣咗呢個秘密警察嘅嗰種狀況，因為。之前有很多恐怖襲擊啊，突然間黑社會出嚟劈友啊、斬人啊、襲擊啊，好多呢啲其實已經人人自危嘅啦，有少少。你出到街，你已經係好小心，已經好提高警覺性嘅，即係亦都 有人無啦啦攞棍出嚟打你咧，你都唔會覺得出奇嘅。係，因為而家嗰啲差佬就係咁嘅狀況啊嘛，所以嗰、那個即係普遍民眾咧，又唔會話因為咁而驚咗咯，反而只係覺得屌又嚟咁樣，即係話而家光明正大咁做添啦，你哋、即係嗰種感覺係咁，已經係預咗有咁嘅情況出現，同埋唔會因為咁而即係冇人走出嚟咯。 係啊， 即係可能會好似之前咁樣繼續100萬人、100萬咁樣出嚟嘅，其實到而家都仲係好多人出嚟嘅。咁其實我自己即係留意到啦，同啲警察嘅交流啦，因為呢排同警察交流比較頻密啲。咁就覺得佢哋嗰個睇法咧，其實即係佢覺得自己會贏，即係咁嗱，而家政府嗰邊或者共產黨嗰邊，咁就我哋呢邊噶嘛，咁大家梗係想自己贏噶啦，咁亦都會即係良好嘅主觀願望咧，就覺得自己會贏噶嘛，即係通常你一定係覺得自己會贏噶嘛，你唔會覺得唉輸啊輸啊輸，當然係會驚輸，但係 都唔係嘅，咁啊香港過去嘅社會人都係覺得自己唔會贏啊， 咁啊係，但係而家係。即係進步了啦，我覺得不同了啦。咁我覺得政府嗰方面，佢哋都會不斷去說服自己，自己會贏，亦都去諗一啲假設的情況咁樣去做。咁我覺得啲警察佢哋自己嗰個士氣係靠 錢， 覺得就係會贏。其實佢哋都覺得係，即係佢哋覺得點解會贏呢，就係而家拉下拉下，跟住然後過一段時間，你班人咧就會開始頹皮，就會掉皮，跟住就收皮，就冇人出嚟咁樣，人會越嚟越少咯。即係其實佢就覺得，唉，啲群眾係會氣餒，然後就會灰心，又唔出嚟，就會一四年。 係啊，當然有咁，但係佢咁樣嘅分析就有啲 simple minded 咯。 即係可能覺得呢一兩個月就即係咁上下啦，咁樣。 係，打到三個月啦，已經。 其實 我自己估計和觀察咧，覺得他哋有好幾個關口咧，覺得其實嗰日咧係決勝日嘅啦。打贏咗呢日咧，有啲人咧就會收皮噶啦。 譬如咧，譬如咧，即係10月1日咁樣，一定 係。唔係，即係之前譬如8月31日啊， 即係 8月5日啊，哦、即係嗰啲咧，同埋我聽到即係收到啲情報嗰樣嘢，佢哋都會覺得係呢一日噶啦，唔係呢一日咧，都即係一兩個禮拜咧都會。即係決定性嘅時候會出現㗎啦，咁樣會完㗎啦，咁樣咯。咁但係呢個決定性時間，我相信出現咗幾次啦，係嘛？咁但係都係咁嘅狀況咯，差唔多 咁樣嘅。咁我又覺得即係佢哋咁樣嘅諗法分析係有啲即係思想頭腦簡單， 我覺得係好正常嘅一個 頭腦簡單啊，係即係。頭腦簡單就係忽略咗幾個因素啦，我覺得。咁首先就係、是、佢話佢會贏，咁但係但係佢又冇預計得到呢、這、一個即係示威者嗰種決心啦，係咪？係咪？即係估唔到，真係可以持續咁耐啦！即係過咗即係 so call 幾個嘅決勝日啦，咁都係繼續 ongoing 啦，啲人都仲係咁黐線啦，而家黐線到。即係每晚10點就唔係鳩話係唱歌啦，唱即係新國歌啦咁樣。 哇！你新國歌都有嘢講啦。 咁上個禮拜就更加黐線，就幾乎晚晚都圍鳩呢個旺角九屋啦，係咪咁樣即係雖然係一個冇一個好似實質嘅損傷喎，對嗰個九屋咁，但係咁樣玩成晚，屌你都攰嘅係嘛？仲諗住成套呼機30幾磅咁樣。咁另外就係、是。即係我會覺得聽講就係好似拖緊呢一個咩杯麵錢啊嘛！ 我呢個我唔清楚啊，冇跟開嘛，即係嗰、那個食生雞肉啊嘛，係咪嗰啲嘢？嗰啲飯盒咧有百幾個都係啲雞肉係生嘅，咁啊食唔到。 係。 咁但係個緣由係關於一個即係拖欠呢個杯麵錢啊？ 唔係有咁樣嘅傳聞就話拖緊錢啊！而家就呢、這、一個即係嗰個所謂 OT 錢咁樣，即係呢個差佬嗰邊。咁其實佢又冇諗到，究竟即係政府究竟有冇足夠嘅funding去分你哋呢班差佬咧？咁 前嗰排吹風咪話立呢個緊急法嘛，緊急法就可以即係即刻撥款俾警察噶嘛。 係。 咁你覺得係咪即係都有可信性咧？ 我覺得即係如果你話撥款，咁可能你始終做下樣都要過呢、這、一個。垃圾會嘅，咁但係垃圾會而家都未復會，咁就難啲啦，係咪？咁同埋如果即係如果你垃圾會復會，跟住就係、政府就話要 可能加呢個黑警人工，或者係擴大撥款嘅話，咁我都唔排除第二有第二次嘅立法會圍攻戰嘅，係咪？ 咁嚟緊一定會啦，攻唔攻都入另一回事。 係啦，係啦，係啦。咁差同埋個差佬覺得贏咧，我覺得即係頭腦簡單，其仲有一個原因就係咧，佢冇諗到究竟係咪即係處理即係嗰個司法系統 handle 到咁多人，即係因為。有人講過啦，即係之前2014年拉咗幾百友啊，有冇啊？定百幾友，跟住最後都係告九個啫嘛， 唔係告好多啦，拉同而家今次規模差好遠啦。 係啦，所以其實而家去到呢個位， 拉嗰啲係主要係後臨尾清場拉嗰啲啫嘛。 係係係，去到今時今日呢個 moment 為止，應該拉咗成1400多人都有啦。 千幾人啦，我都唔知千幾人。 係啊，係啦，一定係過咗1200噶啦，係啦，係啦。咁但係你要見到有幾多個落案啦，係嘛？ 我就俾人拉咗兩次都未落案嘅。 係啦，其實佢係 handle 唔到啊 paperwork 嗰度。As long as 你仲要即係做俾外國睇又好，因為即係基於即係外國對香港嘅觀感，或者對於香港覺得有冇法治嘅觀感都好，而係要仲係行呢啲咁嘅普通法程序啊，或者搜證咧，你係根本就冇可能落案 charge 曬成千幾人嘅。你法院亦都 handle 唔到嘅，排期排唔到，咁所以贏不柒咧。咁你拉完之後，你最多48啦，有放翻出嚟，啲人又唔會死嘅，係咪先？即除非你好似64咁樣，真係殺咗人啊，消滅咗有生力量啦，咁你就可以減少或者嚇怕會出嚟示威嘅人數嘅。咁但係呢個情況，即香港 at least 呢個 moment 嘅情況，只會。系 keep 住落去咯， 但系俾人拉過，即系譬如我咁啦，有保釋咧就始終麻煩啲，再賴啲咩咧就冇得保釋噶啦嘛，即 系呢個其實佢都係佢一個 tactic 嚟嘅， 係啦， 咁但係我應該都仲有啲係黐線到就算孭緊都仲即係可能企後啲咯，都會有一個聲援喺度。 雖然而家話即係拉咗1000多人，但係你見唔到話有。即係人少咗嘅嗰種感覺噶嘛，即係個衝突依然會喺度啦。 係啊， 咁同埋其實佢拉千幾個有好多都唔關事嘅，睇落。 係啊，這個係真喎，因為其實你見到尤其呢兩個禮拜咧，佢行一個叫即係近乎一個區域性嘅隔絕咁樣樣咧，前後街 block 撚咗，跟住嗰條街中間幾十友咧就 全部拉曬， 就拉曬，屌你全撚部都係行街嗰啲。即係我問你一句啦，屌你我試撚完威。啊！一系我就仲未換衫啦，就諗住黑衫啦，褲 gear 啊！一系我就換衫，扮普通人。我扮普通人，仲會唔會穿翻黑衫啦？仲會唔會即係慢慢即係大條大即係呢個大模斯樣，仲喺嗰個咁多狗嘅地方，仲慢慢行，或者喺你面前經過咧？係都係唔會噶嘛，即係用一個。common sense 啲嘅諗法 但我覺得其實佢想特登製造呢啲人民對立嘅，即係譬如截巴士咁樣啦，嗱嗰個巴士走咗， 唔會啊，屌你！你聽下啲人究竟係屌示威者定係屌柒你啦？ 即係我覺得佢哋係咁樣諗咯，因為 其實 佢冇差別攻擊噶嘛，佢經常都係啦。嗱、啊，你俾佢哋上車咧，我就連你都打埋嗰種感覺咯。 但係佢哋就唔。他們就是屌憎恨你的而已只會即是警察其中一個錯誤的觀他們自己一個主觀的想法就是覺得自己是正義 即是活在自己世界啦當然啦 是還有覺得真心覺得屌你老母個社會很多人撐警的還是有一班不少即是他們覺得咁跟住佢哋嘅就會覺得屌你呢啲屌親佢嘅其實都係示威者嚟嘅，屌你街坊屌鳩佢唔係真係街坊嚟嘅，係示威者嚟嘅，啲醫護唔係醫護嚟嘅，其實都係示威者嚟嘅，記者其實唔係記者，假記者嚟嘅，全部都示威者，總之就唔同意佢嘅就係示威者啊！ 好似我坐龜車去即係首屋，跟住咧記者去追車啊嘛，喺度即係追住拍咗兩下咁樣啦。跟住咧，我咁搏命嘅，跟住我你啲記者都幾搏命嘅，定啲咩咁樣？即係講到即係記者，我連嗰個係咩台乜嘢報都唔知 道，好似係你俾錢嘅， 好似係我叫嚟特登幫我影相咁樣，成個合作一個系統咁樣 嘅。係啊，即係其實喺佢哋嗰個狹隘同埋呢個頭腦簡單嗰個思維出發，就係覺得 接受唔到現實咯，或者 接受唔到現實咯，又覺得呢個仲係好多人撐佢。 即係前幾晚去到， 或者係覺得成件事，即係成個示威活動，其實都係有一個。 所謂幕後黑手搞事啊， 同埋或者 僆仔係啊，僆仔唔識諗啊，係俾人煽動啊，同藍絲廢腦嘅 mentality 係一鳩樣。 其實我覺得呢個亦都係關於， 所以所有反對嘅 上一代人咧，其實佢哋係 唔係上一代啊？其實即係有啲差佬係20多、30歲， 當然啦，有啲好後生啦，但係好多嗰啲藍絲其實佢哋係。 即是在學堂呢， 因為他想不明白一件事呢，有些人是會不收錢去做這件事，因為他們自己是不會的，即是他們自己絕對是即是很現實的，他不會說啊什麼爭取什麼自由啊尊嚴，然後我走去示威抗議去犧牲，他們覺得這件事是不可能的，做這件事的是愚蠢的，即是你沒有收錢就一定是被人煽動愚蠢的，如果你不是被人煽動有腦呢，就一定呢 就不會做這麼， 就一定是收錢，一定就在搞事收錢， 即這些有點像淫者自見其淫 feel， 即是啲人你自己 人，佢自己做唔到，佢諗唔明， 你就係嗰類人啦，係嘛？ 即係佢死咬都話你哋係有收錢， 都好似羅范招婚咁樣，屌老尾，其實佢都係佢個 mentality 都係咁樣啫嘛，係嘛？即係個都係個思想都係，即係雖然係位高權重，但係嗰個思想係污衊啦，同埋呢個低層次啊，同埋無恥咯，咁樣咯。我會覺得 係咯，即係講埋啲咩14歲，然後俾啲示威者呃咗去做即係性服務啊咁樣啊嘛。 係 喂，嗰啲差佬咁同我講喎，喂佢啲前線啊，嗰啲都撲街噶啦，即係、即係我話你啲前線手足都會撲街噶，即係我就咁講，我好撲街喎，你啲前線手足啲，跟住喂咁你嗰啲前線。都好仆街啦，食女喎咁樣咯。 屌你，你唔屌閪 嘅。啲習近平都要屌閪啦，係咪？即係硬聽你講句，啲盧偉聰都要噶，係咪？你個個都要啦，係咪先？ 係啊。 咁呢啲好正常啦。咁但係即係佢。 即係啲差佬咧，都係咁樣噶啦。嗰啲諗法都係藍絲廢。 咁有人被捕之後喺生活裏聽到話，哇！我哋 OT 完啦，見到啲女都想屌啦，即係講啲女。 即係個本質其實咧好簡單嘅，啲差佬就係、是。你以為你即係佢哋覺得自己好撚正義啊？咁但係其實即係唔好壓自己啦、啊。我覺得你唔好喺度口講咩自己係正義執法，屌你根本本質上就係一條鹹濕、人格低賤嘅雞蟲，就為錢啫，係嘛？屌你就係為 OT 錢，所以先戴撚住個頭盔，揸住碌棍，係去打後生仔啫。 講到尾，你話咩？我打份工，打份工， 咪就係打份工咯，咪就係為咗錢咯。即係唔好即係唔好講咁多咩。好撚高尚嘅理由啊，嚴正執法啊，為咗恢復社會秩序，屌你老母，你問心咪又係為咗嗰啲嗰幾皮嘢 OK 錢？ 佢哋即係覺得喂，我哋都係打份工啫，你對政府好啦，冇對我哋啦，即係點解針對我哋？ 咁你 即係講到尾，咁你收邊個錢為邊個做嘢？ 咁係啦，咁、那個問題就係、是、喂，如果你真係打份工，咁你唔可以 hea 打份工咩？如果你真係啊，咁有冇必要就係咁樣樣係每一棍嘅警棍都係？朝住人哋個頭去搏，或者係甚至係打後腦，或者係甚至係喺一個暗房嗰度酷刑咧，係嘛？喺度施虐咧， 唔抵得你哋咁自由咯。即係佢唔係咁自由 啊。呢個可能係啊，但係我覺得係根本就係佢表面講到自己係一個執法者，其實佢係對於某一啲嘅人啊。可能他們被共產黨洗了腦，可能他們真正才是真正被人洗了腦，他們對於一個年輕人、啊、或者示威者、啊、有一種仇恨的心態，所以其實 就借這個所謂 so-called 執法為名，就是行私刑或者報復為實，所以你才會見到就是棍棍都追著頭打啦，或者是這個、打到人家骨折啦、酷刑啦、開槍是啦、欺僆仔啦、開槍就是瞄著人家頭啦，這些全部都不是他們口說或者是打份工， 很喜歡拉女仔添啊， 是啊，因為他們專揀一些弱者去拉，其實或者因為僆仔在他們眼中或者女仔在他們眼中就比較 易搞 定一點、就是、易拉一點、好欺一點，所以其實係啦，咁其實即係嗰個俾我的感覺有啲似中學嗰啲死臭肺，係嘛？即係完全係嗰班人嚟個有意思， 係嗰班 係 啊， 係真係個嗰班死臭肺讀唔成書嗰班就係做差佬， 即係打街場打波打下就全部走曬去考紀律部隊咁樣。係 啦，即係其實流民係冇撚講錯啊，即係其實有排爛仔係真係冇撚講錯啊，老一輩講啊有好仔 唔當差。 咁呢個係 exactly 係真嘅，我覺得。所以啲差佬其實就唔好再即係我又覺得好。 好無謂，唔好呃自己啊！真係，即係你無謂話自己係執法者啊，或者係執行公義啊，其實就係濫用私刑咁樣樣咯。同埋即係自己都係為咗錢啫，係嘛？唔好搞咁多嘢啦，即係唔好喺度即係大人大義喺我面前，我想嘔啊 ！Dr. APG， 你明唔明啊？係啊，咁樣咯。 即係嗰次拉咗個喺深水埗拉咗區議員，然後即係當場咧就要同佢對話啊嘛，話咩？我都係選民嚟㗎，我對你好失望啊！咁 嘥氣啦，屌你啲錢咪又係納税人俾嘅。 即係佢話自己有交税啊嘛，但如果我哋即係納税人唔交税，咁你哋連税都冇得交啊！ 系啦， 佢其實佢收緊嘅係我哋嘅， 即係好好笑啊！呢個講法好好笑啊！佢哋經常鬧市民係曱甴，但係你即係佢出緊嘅糧又係曱甴貨俾佢嘅。呢、這個咁你係咩咧？咁請問即係靠曱甴養嘅一班人係咩咧？曱甴都不如啊！咁即係係嘛？同埋呢個香港差佬咧係好撚。好撚真正嘅懦夫嚟嘅，我覺得係嘛？即係所謂勇者向更強者呢一個挑戰抽人，但內弱者就向比佢更弱小嘅抽刀。即係呢個雖然係左交名言，但係完全體現到喺香港差佬身上，係嘛？即係屌你著住幾廿萬嘅 full gear， 成套 full gear 幾廿萬又好撚貴啊！嚇～就去打僆仔喎，打啲 站，打嗰個原來係我中學即係監獄柏宇嘅師弟嚟嘅，有五個嗰晚有五個監獄柏宇俾人拉咗，其中一個即係你見到佢嗰下都係好驚咁樣震曬，俾人係咁打，打到 即係咪就係話呢個係無恥同埋真正嘅懦夫懦弱者咯，係嘛？即係自己著住幾廿萬。呢、這個冇被徵糧係嘛嘅頭盔啊， 咩情況都你都唔好恰個僆仔啦， 咩護肩護甲啊，跟住又有警棍又有槍械啊，去對付一啲只不過係得一啲普通工業頭盔，戴住個工業豬嘴。 嗰晚大埔去火車站嗰啲靜， 係直情冇 人咁樣， 直情冇嘅都照打係嘛，但係都又話。在個記者會就扮撚曬弱者啊，或者係 咩好大威脅啊， 係啊， 好暴力啊， 咩致命武器啊，致命武力啊，但係你自己著住幾廿萬嘅呢個護甲嘅喎、啊，有可以致命嘅武器嘅、啊，唔好睇住佢支槍寫 less lethal 就唔 lethal， 其實都係 as lethal as。真槍 less level 啊，即係比較唔致命啫嘛。 冇話唔致命啊，係比較唔致命。 以前英文嗰個 terms 咧係個 less than lethal 嘅，即係咧話咧係不致命咁樣啦， 低一級啦， 比致命低一級啦。但後屘發現咧，其實都係會致命嘅，咁、所以就 less than lethal 咧就拎走咗個釘，咁變咗 less lethal。 其實都係 lethal 嘅， 係啦， 屌你， 即係冇咁致命。 咁所以係啊，咁所以我覺得屌你。呢啲真係真正懦夫啊！著曬夫，佢哋就真係夫 gear 啦，又有可以殺人嘅武器，都喺度 wee 好似屌你老尾細路仔咁啊！媽媽去打我啊，打傷我啊！屌你有冇睇外國嗰啲示威者係點啊？係嘛？即係我覺得香港差佬， 我本身第一日復出就燒咗架警車嘛。 係啊，咁我覺得香港嗰啲差佬就真係懦夫嚟嘅，係嘛？就係、是、專恰一啲即係。裝備比佢差啊！啲所謂 so called 致命武器， 總之就 根本點解你自己著撚曬 full gear 啊？你唔都冇事噶啦，掟嚿磚最多咪魚，點樣致命啫？係嘛？你話你冇著裝咁就真係致命啦！掟支酒，屌你著撚曬防火衣， 冇事啊！你見到有啲 又有盾，屌老母點會致命啊？即係呢個係一個好唔對等嘅武力，跟住啲香港差佬喺個四點鐘鳩噏會就喺度冠冕堂皇啊，煌煌其詞啊， 每日都 係 咁講。 哦，致命武力啊！屌你老母，好撚暴力啊！其實最撚暴力、最暴徒嘅、最懦弱嘅、最不知廉恥嘅，咪就係香港差佬咯，係嘛？嗯， 好啦，咁啊，今日呢一節時間咧，差唔多，我哋休息一陣。 嗯。